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品北京的味儿，甜葡萄，听北京的声儿， 坐门端， 哼北京的曲儿，聊北京的事儿。 今天这故事说到什么时候呢？说的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段真事儿。 四九城里北京人，魂牵梦绕北京魂儿。阿龙和您闲聊北京城。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话说天下之阿龙闲聊北京城。现如今呢，一说到王府井的商场，估计名气最大的应该就是东安市场了。虽说近几年王府井这寸土寸金的地方又开了东方新天地、乐天百货，但是跟新东安市场比起来，他们得说是十足的小子辈儿。而且您注意啊，我刚才说的是新东安市场，现在那个商场门口也是这么写的。那按理说有新必然得有旧啊，不过新东安市场它前身不叫旧东安市场，一般北京人呢都管它叫东安市场或者是老东安市场。今天咱们的节目就跟您聊聊王府井的东安市场。东安市场创办于1903年，算到今天也有100多年了。东安市场的创办之初还有一个外号叫雨来散市场，其实这个呀并不是东安市场专有的称呼。老北京那会儿，但凡是简陋点的买卖或者是市场都叫雨来散，这叫法其实很形象。做买卖的场地太简陋了，上头没顶子，一下雨大伙儿可不散了吗？这么个雨来散。说到东安市场的形成，还得从清朝光绪年间说起。那个时候在东安门外大街上有好些个摆摊做买卖的小商贩。光绪29年，清朝政府提出了要疏导东安门外大街的交通状况，要把原先大清条石铺的路啊改成马路。当时的市政工程一启动，那这些个占道经营的小商贩啊就得挪挪窝了，所以这帮人就被挪到了王府井的一个废弃的八旗练兵厂里头。这个练兵厂在王府井大街北段金鱼胡同的南边，其实就是现在新东安市场这块地方。但当时的条件肯定是没有现在好啊，也就是四周有土墙，这上头安着大铁门。当时让这些小贩迁走的时候啊，大伙都挺不乐意的。为什么呀？您想啊，以前这地方是东安门外大街，那是街道，来来往往的人多呀，买卖自然就好。现在因为修路，让小贩们搬到王府井的八旗练兵厂。您别看王府井离这东安门不算远，而且练兵场地方也大，足有30亩地，但是差一点是一点，这地方可没人来，影响生意。但是话说回来了，政府下了命令，怎么着都得迁过来，所以那些小商贩也就陆陆续续的过来了。这些小贩基本上都是推车啊挑担的游商，进了练兵场随便占地儿，摊子摆哪儿都行。这些小贩经营的种类有京味小吃、锅碗瓢盆的日用商品、 针头线脑的生活用品，还有小孩的玩具，反正都是小本生意。咱前面也说了，当初很多小商贩不爱来这练兵场，觉得这地方没人气，影响生意。果不其然，这种担心呢不是多余的。自打练兵场改成了市场，不光是来的顾客少了，平时啊就连闲逛大街的也不往这儿来。这些小贩本来就是小本经营，几天下来没进项了，可是回到家呢，一家老小还等着吃饭呢。这见天的不开张，谁也受不了啊。几天下来，市场里可就走了不少商户，但是也有那坚守阵地在这观望的。这商场啊就好比是一湾活水，有走的就有来的。所以当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市场里是进进出出的小贩络绎不绝。这市场惨淡经营了一段时间，终于迎来了转机。要说起这事儿，还得感谢一位在宫里当差的人。光绪32年，宫里边一位姓王的大太监看上了这片练兵场改的市场，想投资干点买卖。清朝末年，在宫里当差的太监，但凡是有点权势、有点钱的，在宫外头开个买卖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但是太监不能私自出宫啊，这是有明文规定的。即便是到了清末，管得没那么严了，可是太监出一回宫啊也不容易。所以这位王太监呢，拿钱在市场的东北角开了一家简陋的茶馆，托付别人给他经营着。为了讨一口彩，这家茶馆取名叫吉祥茶园。能够在宫外头投钱开生意的太监想必权势小不了。王太监凭借着自己的人脉关系，他开的这家茶园子还总能请来一些个梨园行的曲艺界的演员过来演出。而且来这儿喝茶的客人，只要是给了茶钱，看演出免费，不用掏子儿。这一下可给吉祥茶园招来了不少客人。早年间老北京人都好喜听个京剧、听个古曲什么的，这家吉祥茶园能够火起来还有一个原因。由打清朝满人入关，大伙都知道实行了满汉分居，这满人住内城，汉人住的外城。但您有所不知的是啊，那个时候北京的内城不光是不许汉人住，还不许开戏园子。住在城里的人要想看戏得奔外城。所以您看北京有名的戏园子，湖广会馆、正义祠戏楼、大石二的广德楼、天桥的小戏园子都在外城呢。这下城里头有了吉祥茶园了，还就在王府井。住在城里的人这下可就方便多了，而且在这儿喝茶看戏还不用掏钱，那买卖不火才怪呢。吉祥茶园是天天高朋满座，一下子茶园的火了，带的整个市场都跟着火起来了。小贩们是背靠大树好乘凉，生意也是日渐兴隆，大家伙都挤过来到这儿做生意，摊位是越来越多。但是人多地少，这也麻烦，为了争块地方难免就会打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啊，小贩在这儿发生口角甚至打架斗殴的事儿也时有发生。北京城的巡警厅一看这种情况，就派出了巡警来这儿管理，整顿摊位，让小贩们登记。逐渐的，这个练兵场改的市场有了规模，那就该有个名号了。因为这个市场在地理位置上离着东安门非常近，而且在这儿摆摊的小贩基本上都是从前呢由打东安门外大街迁过来的，所以就给这儿取个名叫东安市场了。东安市场发展到光绪末年，已经是北京城里数得着的大市场了。清朝宣统年间，有一首竹枝词是这么写的：新开各处市场宽，买物随心不费难，若论繁华手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在这首竹枝词后边啊，作者还写了一小段附注：各处创立市场，以供就近居民购买，东安市场货物分错，市面繁华，尤为一时之盛。从这段文字啊，可以看出来各处创立市场， 这说明当年北京的市场数量很多，绝不止东安市场这一家，尤为一时之盛。这说明啊，在当时东安市场在众多的市场当中也算是繁华的。可是时光流转，现如今老北京很多市场已经不复存在了，有些只有地名还留着，可是东安市场却一直发展到了今天，而且依然繁华。在清朝末年，别看东安市场是盛极一时的大市场，但是大多数的小贩啊，还都是搭个棚子，支块板子，在那临时摆个摊位，到了晚上就拆棚子收摊了。真在那儿盖个简易小房做买卖的也不多，所以当时的东安市场还是一个风来收雨来散的露天市场呢。但是在很多老人的回忆当中啊，这东安市场并不是露天的，这上头应该有一大铁棚子呀。这都是后来的事儿了，而且东安市场的改造可以说跟当时动荡的年代也是分不开的。东安市场发展到了民国，许多商户就在市场里边盖起了简易房，这些店面沿着北门两边一路向南，成了东安市场主要的街道了。当时的北门是通向金鱼胡同的，除了北门之外，西门通的就是王府井大街了。当时的东安市场可以说是商户云集，买卖兴隆，很多商人托关系找人，宁肯花大价钱也要在东安市场学么一块地方。据说当时不是正规的店铺啊，光是一进北门，这大道边上找一块4尺宽6尺长的地摊，就得花2000块银元。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寸土寸金呐。正在东安市场稳步发展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11年10月10号，武昌起义成功。1912年元旦，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月，南方和北方发生了争执。争执的内容就是首都定在南京还是北京的问题。袁世凯阴谋制造了北京兵变，这次兵变的结果是南方革命党人接受了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袁世凯宣布拥立革命，清朝覆灭，中华民国定都在北京。1912年2月，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来了，临时政府应该设在南京，袁世凯作为大总统必须要亲自到南京上任，并且孙中山还派出了专使蔡元培、宋教仁等人来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这袁世凯肯定不愿意去啊，于是29号，袁世凯指使曹锟发动兵变，纵兵在北京城里是焚烧抢掠，商户百姓受害的有4000多家，专使蔡元培等人住的地方也被围攻了。迫不得已，蔡元培、宋教仁都躲进了6国饭店。第二天兵变又波及到了西城，并且一直蔓延到了保定、天津一带。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借口要保护侨民，调兵进北京。袁世凯以此为借口，拒绝了南下，于1912年3月10号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这次事件就是史称的北京兵变。在这次事件当中，东安市场可谓是损失惨重。曹锟的士兵先是把东安市场几乎是洗劫一空，然后放了一把大火，所有商户是无一幸免。据当时的老商户回忆说呀，东安市场遭了劫难之后，当地政府就看准了东安市场是一块聚财的宝地，于是就想着把它收为官方所有，不让商户们再重建市场了。市场的商户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是又着急又生气，好不容易东安市场成了气候了，这要是被官家收走了，不就等于是断了大伙的财路了吗？后来经过全体商户的研究，在民国2年的2月份，东安市场成立了商民公益联合会， 会长是当时稻香村南味食品店的经理，叫张春山。您听准了啊，是稻香村，不是这稻香村。除此之外呢，还弄了四个党委，分别是中兴百货店的经理傅新斋，东来顺羊肉馆的经理丁德贵，美香村南味食品店的经理党香洲，还有数十眼镜行的经理杜贵臣。这几个人跟当时的京师内城巡警厅驻东安市场管理处多次交涉，据理力争，多方面的找人托关系，这才把东安市场的建设权和摊位的使用权给争取回来。东安市场经过劫难开始重建，这个时候啊，有很多新的商户就想趁着这个当托关系，在市场里边争取个一席之地，所以东安市场又多了很多新的商户，比如著名的全素斋素菜馆就是那个时候进到东安市场的。这一下东安市场比之以前这规模又扩大了，生意比从前更兴隆了。被毁前的东安市场有俩门，北门和西门，现在呢，市场又开设了中门和南门。1913年，东安市场重建落成，在这之后，各家商户红红火火的做了六七年的生意，都是相安无事。可是，在七年之后的民国9年，东安市场又一次经历了劫难。也许是东安市场生意太火了，这一次啊，竟然又是遭了火灾。那是1920年6月9号夜里，繁华了一天的东安市场恢复了平静，但是很快这种平静就被一场大火给打破了。因为市场里边商家众多，摊位几乎是一个挨着一个，两侧是店铺，中间是摊位，没有一点空隙，这火势一着起来就等于是火烧连营一般呐。当时北京城出动了消防队来救火，这才控制了火势没有蔓延。但即便是这样，东安市场也基本上是全军覆没了，幸存的也只有东来顺、吉祥戏院、稻香村这么寥寥几家。要说到这次的起火原因呢，真是有点让人哭笑不得。相传在东安市场里边有一家玩具店，这家店的主人知道东安市场是个赚钱的宝地呀，所以就借钱开了这个买卖，满心以为的在这儿开买卖稳赚不赔呢。可谁成想就他倒霉，在东安市场开店竟然也赔了。可是有一节，这开店的本钱是借来的，亏了本这外债可就还不上了。掌柜的一着急，脑门子一热，就想放火把自家店铺给烧了。可是您不想想，这一个市场不是您一家买卖呀。结果他这一放火殃及了无辜，把整个东安市场都给烧了。面对这么一个破釜沉舟的掌柜的，各家商户也没辙呀，只能是自认倒霉，大家筹钱再重建吧。当然了，这只是当时啊流传最广的一种传说，个人倒是认为呢这种可能性不大。我想啊，这玩具店的掌柜的应该没那么傻，就算这东西卖不出去，可您卖的是玩具不是吃的，馊不了臭不了的，留着慢慢卖呗，总比烧了强啊。而且事后调查也没查出这玩具店老板放火的直接证据。东安市场这回再重建，吸取了教训，开始注意防火措施了，特别是针对东安市场的主干道，因为这个地方商户最多，密度大，所以一旦起火是最难扑救的。重建市场的时候还特意把主干道加宽，两边的支干道留出了消防通道。当时东安市场的主干道是南北走向的，有三趟大街，东西向横着的也有三趟街，被称为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整个市场里边被规划的错落有致，这里边呢还有料胶变戏法的杂耍场子。这个时候的东安市场才搭起了大伙记忆当中的那铁棚子。东安市场这次建成之后，规模之宏大，在当时的北京各大市场当中可谓是首屈一指。据统计啊，全场有店面267家，摊位658家，总共商户925家。 东关市场从第一次失火重建到第二次失火重建，中间有许多卖洋货的店面也都挤进来了。东关市场那会儿可以说是全北京最洋的市场，您能想象吗？1930几年的时候，东关市场里头已经有了照相馆、西餐馆、西装店，甚至台球厅。曾经听老人讲过呀，那个时候来逛东关市场的不乏高档人群，所以才会催生出西餐馆、台球厅。据说那个时候的台球厅啊，跟现在比起来一点不落伍。台球厅负责给您存杆，服务员都是衬衫马甲，彬彬有礼。如果您是一个人来的，想要打会台球，这也没问题，您可以挑选服务员陪您打。人家的服务员呢，个个是球技精湛，而且有意思的是啊，别看技术好，可总也赢不了。应该说了，老输球那叫技术好啊。其实不然，人家服务员是陪您玩的，让客人高兴，让客人有面子，这是关键。所以呢，一般都会故意输给客人，而且输的还不能假喽，只是略逊一筹。其实啊，这个劲儿挺不好拿的，若不是高手的话，谁能保证将将输给您？当时的东安市场真可以说是中国的传统商品和西方的时尚玩意儿兼而有之的一块好地方。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